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聚在生活麻辣烫当中了。如果你不想每天都躲在城市的格子间当中，想找一个时间允许自己偷个小懒，那么我相信旅行是最方便也是最能带来快乐的满足感的。或许我们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也许一张火车票睡一宿觉就能到达，在那个不远的地方就可以满足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彤就想为大家盘点一下，离北京并不算太远，差不多在北京坐上火车睡一宿觉，第二天早晨就能到达的无限美景地。现在的交通呢，真的是越来越便捷了，可以一宿觉就能够坐着火车到的地方也真的是很多很多。小彤呢，这两天就要为大家好好来盘点一下了。那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坐一夜火车就能到的地方就是无锡了。北京到无锡的火车一天有13趟之多，高铁呢平均5小时就到，最经济实惠的当然还是属 T109次了，硬卧。车票呢不到300块钱，坐一夜车到达无锡，既省时还又省了一夜的酒店住宿费用。到了太湖，乘一叶扁舟，赏烟波浩瀚。太湖呢是长江三角洲的南缘，古称震泽、巨区，又叫五湖立泽，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横跨江浙两省，北临无锡，南临湖州，西边是宜兴，而东边呢接近了苏州。烟波浩渺的太湖之上，最美之处便是那一叶扁舟，在那渔夫坐船头悠然垂钓当中，享受烟波浩渺的粼粼晚霞。当然了，那么到达了无锡，不光是要欣赏太湖，我们也可以去灵山胜境。 灵山胜境呢是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由小灵山、降伏禅寺、灵山大佛及分布其间的其他景点组成，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一山一寺一佛，集湖光山色、园林广场、佛教文化、历史知识于一体，是中国最为完整也是唯一集中展示释迦牟尼成就的佛教文化主题园区。在无锡感受禅意，当然还可以去拈花湾，佛韵与禅意、繁华与尘世在这里是共存的。坐落在无锡马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当中的山水之间的拈花湾，向来有净空、净土、净水之称，生态秀美，环境优越。拈花湾靠山面湖，更与灵山大佛依山为邻，可以说尽享得天独厚的人文灵气。拈花湾的禅意是现实生活中的禅，无论你是在这里抄经打坐，还是行走品茗，或者是倚栏发呆，嗅着阳光下花草中的那些香味，无不境由心生。懒度庸人意，切符明镜台，我自拈花笑，清风徐徐来，恰好是最真实的写照了吧。来到无锡，我们还可以去古运河与南昌街走走，感受小桥流水人家，粉墙黛瓦青纸板。古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发展和外界的交往，在所控制的区域当中开凿运河，沟通自然水系。而南长街呢，是运河边的一条老街，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便在这里娓娓道来，一一展开。如果你有一些怀旧情节的话，那么阳春巷我也要推荐给你。穿越民国时期，仿佛走入了民国时代，阳春巷内的建筑巧妙地运用了旧上海石库门独具质感的清水砖墙，在古运河畔重现了民国街区的昔日风情，成为了江南名城无锡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说够了无锡的美景，进首歌曲，我们一会儿回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无锡美食，看看这一夜火车你坐的到底值不值呢？ 秋天的风就这样吹了一身，忧伤的味道唱到现在。生命是一条人心的河川，起起缓缓，天天酸酸。秋天的恨躲在他的裙摆，忧伤的眼神藏到现在。命运是一粒颗写到现在。 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的是在北京坐一夜火车就能够到达的旅行名城。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无锡，那在歌曲之前我为大家介绍了无锡的美景，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便是无锡美食了。到了无锡怎能错过小笼包呢？当地人啊，管小笼包又叫做小笼馒头，以皮儿薄卤多而誉满全国。这个呢也是无锡地区的传统的名点，有百年历史，馅儿多卤足是特色。而到了秋冬时分呢，馅儿心当中还会加入煮熟了的螃蟹黄油，这便是著名的蟹粉小笼包了，吃的时候更加的鲜美可口。那想吃无锡正宗的小笼包，推荐的是王兴记和西盛园。无锡除了小笼包之外呢，还有一道名菜大家也都知道，那自然就是无锡排骨了。许多肉店聘请名师苦经营创名牌争生意，先后出现过老三珍、鹿稿件、老鹿稿件，还有真正鹿稿件等等牌号。由于竞争相当激烈，骨头肉质也在不断的提高。那在这里呢，小彤推荐的是三凤桥。另外来到无锡太湖边上，当然要尝一尝这湖当中的鲜，这是太湖三白。无锡三白指的是传统的太湖三白，即是白鱼、白虾和白银鱼。白鱼肉质比较细嫩，一般当地有做法是清炖或者是香糟煎，或者是剁成泥做成鱼丸，用袖珍的白盆端上来，一路走来一路香气四溢，鱼肉洁白细软，鲜美至极，这三样可都是太湖的美食。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从北京坐火车出发，睡一宿觉就能到达的名城。那接下来要换一个城市了，从无锡归来，我们看一看坐一宿车还能到哪里呢？下一站当然是武汉了。我觉得武汉的美景和美食一定是密不可分的。先就说一说这户部巷吧，可以说是汉味小吃第一巷了。户部巷是一条长150米的百年老巷，被称之为是汉味小吃第一巷。这里的繁华早点摊数十年经久不衰。户部巷呢，位于武汉市的武昌区最繁华的司门口，东边靠着十里长街，也就是解放路，西边呢紧邻着长江，南枕天下江山第一楼黄鹤楼，而北边呢就是都府堤红色景区，是一处由名街名楼名景名江环绕而成的美食天堂。以小吃闻名的户部巷就是武汉最有名的早点一条巷，民间早有早尝户部巷，夜宵即庆街之说，所以来武汉旅游的人，这里是第一要去的必游景点。来到武汉，当然要去一下长江大桥，这天堑变通途是多么的宏伟壮观。 武汉长江大桥呢，在武汉市的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之间，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被称之为是万里长江第一桥，这里也算得上是武汉市的标志性的建筑了。武汉历史厚重，著名的历史文化景点也很多，但是昙华林是一定要去的。在昙华林，这里被称之为是活武汉的近代史书。现在这条街上呢，还有很多文艺的小店，可以散散步，闲逛一下，感受这文艺的气息和古老气息的碰撞。黄鹤楼到了武汉怎能错过呢？它是国家级的五 A 级旅游景区，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天下绝景之称。黄鹤楼是武汉市标性的建筑，与青春阁、古琴台并称为武汉三大名胜。这个建筑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我的幸运不重要，你好。 而在武汉的市中心呢，还有一个风景名胜区，尤其适合夏天去郊游，这里就叫做东湖。在这儿也特别想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也是我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也是全国风景名胜示范点。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的总面积达到了88平方公里，由汀涛区、磨山区、落雁区、吹笛区、白马区和落红区六个片区组成，楚风浓郁，楚韵精妙，湖岸曲折，碧波万顷，青山环绕，岛屿星罗，素有99弯之说。好的，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武汉的美食。 牵住你的手，相别在黄鹤楼。波涛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真情伴你走，春色为你留。二十四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常有没有我这样的好朋友，扬州古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扬州常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啊，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烟花三月是这不断的流，梦里江南是喝不完的酒，等到那孤帆远影碧空尽，才知道思念总比那西湖瘦。牵住你的手，相别在黄鹤楼。波涛万里长江水，送你下扬州。真情伴你走，春色为你留。二十 十四桥明月夜，牵挂在扬州。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好朋友？扬州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痴心人啊？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从北京坐一夜火车就能到达的名城。那刚刚为大家盘点的是武汉的名胜风景，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武汉美食。哎呀，说到武汉美食，我这口水就忍不住啊。到了武汉，这热干面是一定要吃的。热干面呢是一种面食，是武汉最出名的小吃之一，色泽黄而油润，味道鲜美，由于热量比较高，可以当做主食来吃，补充体能也是最好的。而且这个麻酱调料啊真的是特别的入味，而且也特别的讲究，而当中的一些配菜呢更是非常的精致了。到了武汉，来到了周黑鸭的故乡，当然也要尝一尝了。周黑鸭全称是湖北周黑鸭管理有限公司，它的前身呢是武汉世纪周黑鸭食品有限公司，现在全国都特别流行吃周黑鸭，周黑鸭的目标是走向世界，去武汉当然要吃正宗的周黑鸭了。到了武汉，你还要尝一种饮料，叫做蛋酒。蛋酒呢是武汉的一种过早饮料，制作原料有鸡蛋，还有酒酿，也就是米酒、白砂糖。蛋酒香浓可口，色淡而甘甜，口感极佳，酒气却不是很重。 我的信念不重要，你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到了武汉，怎能不品尝这武昌鱼呢？关于武昌鱼，我就不用再多介绍了。无论是清蒸、红烧、油焖，都是非常好吃的。尤其是春天临江吃鱼，更是惬意。去武汉，一定要品尝这地道的武昌鱼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了一下从北京出发坐一夜火车可以到达的名城，那有无锡和武汉。其实从北京出发能够一夜之间到达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留到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觉得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无锡和武汉都